你有冇试过上网台揾节目？有冇发觉同一类嘅节目有好多唔同嘅质素 ？My Radio 为你提供一星期七晚节目时间表，唔同嘅节目，由本地政治到香港风情，乜都有。你唔使再嘥时间去听其他废话。My Radio 帮你用最少嘅月费得到高质素嘅节目。上 My Radio 网站，可拣直播，亦可拣重温。再按 Enter 就咁简单。 MyRadio 在互联网当中为你制作最精彩的网台节目，你可以根据你的兴趣选择你喜欢的节目，选 Facebook 直播、 YouTube 或者 Livestream。 记住 MyRadio 的节目是有最精辟的 insights 和有娱乐性的节目，所以给节目月费是绝对值得的。 My Radio 强势推出独立付费节目，赢爆全世界同郁敏射马。大家要记得要在独立付费节目的结账版面输入正确有效的 Gmail 电邮地址。多谢大家支持 My Radio 全新的独立付费节目。 好，今天我同大家见面，首先第一样嘢就提一提啦，就呢个节目咧，就可能未来咧，我哋会改一改个名嘅。就將我哋嗰個視野再擴闊少少，咁啊，即係同埋都迎合咗，即係大家對玄學嘅不同嘅生活嘅範疇上面嘅需要啊。咁第二樣嘢就必須要讚下黃師傅啦，就你上個禮拜提供咗一啲股市嘅睇法，咁啊應唔應驗啊？ 今日應曬啦，今朝早都最多差唔多跌咗成200點啊！ 朝早嗰陣啊， 係啦，收市都好似係回翻都是 烂点 咁上下。 咁我想理解下，其实你点样去捕捉呢啲灵感？ 其实就我上次都讲啦，用嗰个立冬八字去计嘅啫。咁啊，当时立冬嘅八字咧，天干就戊，下地支就有戌。咁啊，咁今日就呢、這个礼拜三咧就癸卯日啊嘛。咁啊，戊癸又合火，卯戌又系合火，咁个成天干地支都系火啦。咁啊，咁喺股市嚟讲，金融系以金为用神啊嘛。咁个金受克，俾火烧，咁佢咪下跌咯。 咁系咪咁理解法？即系如果譬如话，即系你见系火多嘅日子，都应该 系啊。所以咪话上喺上个星期嘅1、3、4、3日都系火日，佢都系跌噶。咁反而嚟，你睇翻琴日。是升的喎，琴日唔係火日啊嘛，唔係琴日前日， 禮拜一， 琴日嚟講都係算火日， 就因為呢個節目 先跌後升，回翻 禮拜三六，所以就阿黃師傅指嗰係禮拜二啊， 係啦，咁啊禮拜一嗰日咧都係升嚟嘅，因為嗰日唔係火日啊嘛，咁上個禮拜嚟講，禮拜二啊禮拜五嗰兩日又係都唔係火日，都有土有金去護嘅。所以佢嗰兩日都冇跌，都係升，維持升嘅狀態。反而係火日咧，佢就遇到個火嘅克制咧，就下跌咯。 嗯，咁係咪如果用呢個思路去諗咧？如果遇到係土嘅話，咁係咪應該都旺嗰個股市？ 係啦，係啦。 啊，我開始學到嘢啦。 因為個金係有靠個土生啊嘛，係嘛？土生金啊嘛。 我哋啲金 或者金嘅日子都得嘅，咁比和為旺啊嘛，係嘛？咁啊有土有金，佢都係。比較對個股市有利咯， 所以做得呢節目多都有啲好處。 黃金都會升啦， 頭 先我哋啱啱先討論咗啦，係啊，舊年年尾都講咗今年會升嘅，先會升嘅一個。 好啦，咁啊，今日啊張天師師傅，你就有啲咩好介紹啊？ 今日就講古仔，就綜合一個命盤咧，就講一位女士。咁啊，呢一位女士嚟講咧，就我哋首先咧，我哋成日都話性格主導命運啊嘛。咁佢嘅性格嚟講咧，就比較強悍一啲嘅。咁啊，我哋依家現代嚟講，就叫做女強人啦。咁啊，因為佢本身都係殺破狼星系嘅。我哋成日都睇啲古書咧，有時紫微傳書成日都講，其實殺破狼星系就好似不宜女性啊嘛。因為嚟講咧，七殺啊或者破軍咧，都係武將。咁啊，以前女人咧就好少參軍嘅。咁啊，依家就比較多啲啦。咁啊，依位女士嚟講咧，佢本身嚟講咧，我哋要點樣為之要講古仔咧？因為點解咧？呢、這個古仔嚟講，因為佢依家都差唔多40幾50歲啦。喺佢人生裏面嚟講，因為我已經認識咗佢好多好多年，亦都喺佢工作啊姻緣上面咧，就俾咗啲意見俾佢嘅。咁咧，佢首先我嚟講咧，我哋又睇一睇佢第一張我哋個 PowerPoint 先咧。咁我哋睇一睇呢位女士嗱，本身嚟講咧，佢一個真係好靚嘅。 真的很漂亮，各花各眼色， 好像幅圖那麼漂 亮，就很漂亮，他畫了幅圖那麼漂亮，真的他年輕的時候是很像的。那他本身七煞來講，就坐命的女性來講，他這個格局來講，就已經一間我們看一看七煞朝斗格，其實都是俗稱一個大格。那如果來講有些煞星啊、匯照來講比較弱一點而已，但他都不差的。因為首先他本身出身來講，就是在中國大陸出身的，咁啊，七零年代出生啦，咁啊，佢都幾夠運嘅。咁佢曾經咧就留學過喺美國，咁啊，其實就屋企唔係好有錢嘅啫。咁咧，佢啊基於一個讀書讀得比較叻啲，咁然之後去留學嘅。咁啊，外表就好靚嘅。嗱，七煞坐命嘅女仔嚟講咧，尤其是嚟講咧，就係、是、坐喺人工咧，就唔會好高嘅。佢大概係一米五八左右到嘅啫，即係我哋叫做細細粒粒啦。咁啊，七煞嘅女性嚟講咧，個外表咧就有啲特徵嘅，眼比較大嘅，同埋嚟講咧就會比較白啲，個人好白嘅。個嘴巴嚟講咧就細細地嘅，就講嘢好有說服力嘅。咁咧就但係咧個佢嘅執行力就好強嘅，你都估唔到咧。他可以在外國讀完書回來，他是曾經去香港 VTC 那些那進修班，是落手落腳去學學整機器、可以這樣的。他那個人就很進取，但因為殺破狼星是大部分、哇，個脾氣都挺難頂的。個人佢點樣難頂呢？即係話咧，如果你跟佢做嘢啦，或者你最親近嗰幾個，即係佢丈夫同埋佢女咧，佢都係非常之對佢哋嚟講唔客氣嘅，同埋咧好中意有一種控制力嘅。但個人咧對住朋友就唔同喎，同埋對住客户咧好謙虛喎。整個人咧佢嗰個 EQ 係好高嘅，即係呢一個人本身就好高嘅。咁佢做嘢嚟講咧就肯學肯做啦，同埋有親力親為呢個人。七煞嚟讲咧，同破军有少少唔同嘅。七煞嚟讲咧，佢哋嗰个耐力好强嘅。破军嚟讲咧，就三分钟热度。你如果上阵打仗嘅时候嚟讲咧，呢一啲嚟讲咧，就可能部署好耐先一击即中嘅。破军嗰啲唔系，系咁样无端端都上去系咁杀嘅，有少少唔同。咁所以嚟讲咧，喺佢人生里边嚟讲咧，系比较精彩啲嘅。咁我哋睇一睇佢嗰个命盘嘅天盘先。嗱，佢嘅天盤啦，我哋睇一睇佢人工嚟講咧，本身係坐七煞啦。咁啊，對宮嚟講咧就坐紫微天府，咁呢個叫做七煞朝斗格。因為紫微星嚟講咧就係呢個北斗第一星啦，咁啊叫做帝王之星。嗱，佢呢個格局嚟講咧有咩靚，有咩唔靚咧？嗱，第一，我哋睇到佢遷移宮，我哋喺新宮嗰度咧有六全星，有天府星，本身就已經係屬於財星啦。另外嚟講又係紫微啦。咁跟住然嗰個咧就聰明喎，我哋叫聰明，衝落嚟咁聰明啦。咁個六全星已經係財星啦，咁我哋有個意有個意象就係咁樣講嘅，財星聰明咧就話錢嚟揾你，即係你去揾錢嚟講咧，你自己嚟講咧可能咧就唔需要話花好大力氣咁樣，但係佢嚟講咧就本身咧就親力親為啦。但係有兩粒唔係太好嘅星，一粒咧叫地空坐喺命宮，另外嗰粒咧就叫地劫星。好啦，呢兩粒星嚟講咧，喺感情方面嚟講可以話有少少失落嘅。另一方面嚟講咧，喺錢財方面咧，會有點樣咧？好波動嘅，有時起啦，有時跌啦，會有大起大落之勢。但係咧，佢比較靚啲嚟講，我哋睇佢嗰個自宮啊，自宮嚟講，我哋睇左上角咧，有粒叫做太陽化禄嘅星喺田宅宮。嗱，呢一個嚟講，太陽化禄嚟講咧，坐田宅宮咧，係可以咧買好多物業嘅。呢一個買好多物業。但系咧，我哋讲少少技术性嘅嘢啦，少少技术性嘅嘢就好得意嘅。我哋睇翻呢个新宫咧，就叫做甲申啦。甲申宫嚟讲咧，因为我哋要睇紫微斗数嘅用神，我哋叫做四化啊嘛。咁我哋甲嚟讲嘅四化就咩咧？甲年破母羊啊。咁太阳嚟讲咧，就化忌喺迁移宫咧，就飞咗入个田宅宫嗰度。咁啊，呢个意象系讲紧乜嘢咧？呢个意象嚟讲咧，太阳咧可以代表咩咧？老公啦，仔仔啦。同埋呢個爸爸嘅，咁好啦，咁呢個甲年破母羊嚟講咧，嗰、那個化忌咧就入咗去呢一個田宅宮咧，意味住佢同佢先生咧係可以一齊合作去買好多好多嘅物業，但係因為咧有一個地劫星飛埋入去咧，就好得意啦。 他自己買的物業呢通常都賺錢的、 嗯、 他找埋他老公去買的物業通常買了都會蝕的喎， 搭沉船 是啦，很得意的喎，這個很過癮的喎、嗯、因為點解呢，他在中港都買了很多物業，因為呢實施很多制度，曾經試過咪限制香港人買樓的、 嗯、 那他呢就找很多朋友一起夾粉去買的，但他跟他老公買的物業來講呢通常買了來講呢都不會升的，都賺不到什麼錢，他自己呢就賺到錢。好啦，要講下故仔啦，講下故仔是怎樣呢，個人好靚，咁好多人追啦，咁啊梗係啦，桃花好多啊，但係就好奇怪喎、哦。我哋睇佢夫妻宮嚟講咧，廉貞天相同埋靈星，佢夫妻宮其實唔係好靚。好啦，佢呢個先生嚟講咧就好得意嘅，外表咧就其貌不揚啦。咁咧但係咧都幾有錢嘅喎、哦。咁我哋咧就稱佢做元父子弟嘅啫。咁、 嗯、 元父子弟依家即係叫做二世祖咁嘅 富二代， 係啦，類似富二代咁樣啦。咁咧佢個丈夫嚟講咧，就係話咧個人咧就係好多時候咧識講諗，但系咧就做唔到喎。就係呢啲同佢本身嘅運勢係有關係嘅。咁佢好強烈嘅一個人，一個強女強人啦、啊。咁但係點解會俾個老公咧就搞到咧就係話？當初有幾間廠，點解連幾間廠都冇埋呢？嗱，首先咧，佢自己本身咧就喺外國讀完書啦。咁佢初初出嚟嘅時候嚟講咧，都係任職銀行界嘅。咁啊，做下做下嘅時候嚟講，因為中國大陸開放啦，咁佢就翻翻去中國大陸咧就做生意，咁就開廠。咁啊，佢係識到佢個先生嘅時候就好得意嘅。咁啊，佢嘅先生嚟講，如果睇佢呢個格局啦，就知道嚟講咧都幾中意講大話嘅一個人。但系咧就氹人就好叻嘅，咁咧佢就不知就女咧就唔知点解俾佢先生氹咗咧，然之后咧生咗个 B B， 生咗个 B B。 唔系，但系呢个喺佢结婚之后噶嘛？ 结婚前， 哦，结婚前哦，有少少，我结婚前我都估唔到。 系啦，结婚前咁啊有咗个有咗个有咗个 B B， 所以就结婚。 好早嘅啫，廿几岁就结婚啦，跟住结咗婚啦，咁啊真系阴公啦。点样为之叫阴公咧？咁啊？呢位女士咧，佢係真係撲心撲命咧，就為家啦，為自己嘅事業打拼。但係就好無奈咧，結婚咧就跟呢一個咁嘅男人結咗婚之後咧，呢、這個男人嚟講咧就好叻嘅喎。佢點叻咧？嗱，佢本身都高學歷嘅，喺外國翻嚟嘅。佢玩好叻嘅呢個人，佢無論音響啊、飲酒啊、音樂方面啊，佢都真係頭頭是道嘅。但係就唔知點解咧，完全幫唔到個太太，幫唔到之外咧，仲更加慘嘅就係點樣咧？係令到個太太喺個事業裏面咧係虧損非常之多嘅。 好嗱，我哋喺呢度停一停，因為我哋有個廣告啊，我去完廣告先翻嚟聽呢個咁曲折離奇嘅個案啦。 My Radio 强势推出独立付费节目，赢爆全世界同郁敏射马。大家要记得要在独立付费节目的结账版面输入正确有效的 Gmail 电邮地址。多谢大家支持 My Radio 全新的独立付费节目。 好，翻嚟啊，咁就个结果点啊？ 嗱，个结果嚟讲咧，就咁佢哋当然啦。中国开放嘅时候嚟讲咧，咁呢位女士咧，佢就好叻啦。咁入去呢一個中國大陸咧就開廠啦，咁啊不斷咁去打拼咧，咁啊但係因為點解我哋呢個題目叫漁夫咧？咁啊佢先生咧就幫佢手嘅，咁啊幫佢手咧就打理幾間廠啦。但係咧有啲少少嘅古仔就係講咧，佢先生就好得意嘅，佢先生係一個好信人嘅人，佢可以點樣咧？人哋去落單咧，去叫佢哋去生產嘅時候，可以唔同人哋簽約啦，唔收訂金。咁你喺中國大陸，你話俾我知會點咧？ 我靜咯。 咁簡單。咁 邊度都唔應該添啦。你做生意一定要。 因為點解咧？佢呢位女士咧，佢當有出咗少少事嘅時候，佢都會揾我去諮詢，同我傾。咁啊，古仔咧好得意嘅，咁咧就係話，佢哋幫人哋做 phase one 嘅時候已經唔收錢噶啦。但係佢先生就好得意嘅，佢話。我幫人哋做埋第二次，人哋就會連埋第一次都找埋數俾我嘅咁樣。咁啊，經常都係咁樣嘅喎。同埋嚟講咧，就佢成日都會諗一啲大 project， 全部都係諗大 project 嘅去做，但係咧就不切實際。但係呢位女士嚟講咧，佢一個好腳踏實地嘅人嚟嘅。因為點解咧？我哋睇翻佢三方四正嚟講啦，其實佢真係不弱嘅。首先嚟講，已經六全星咧就會照啦。咁另外嚟講咧，就火星咧同埋呢個貪狼喺財白宮咧，形成咗一個火貪格。嗱，火貪格唔一定咧就喺命宮嘅，火貪格喺財白宮嚟講咧係可以還法，但係亦都還破。喺佢呢個命盤裏面嚟講咧，係有個時間咧喺個大運之中係應咗嘅。係邊段時間應咧？ 金融海嘯和沙士那段時間，因為當時來講他是持有非常非常之多的物業。 我一鋪搞定了這些、 啊、但是他夠運、哦、他為何夠運呢？他就是因為在沙士那段時間來講他就趁低吸納、哦 嗯、 但金融海嘯那段時間我就見到他很慘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他手持了幾十個物業、 哦、 即是每一個月來講他要供那個都不少錢的。 不是，但我都不明白一樣，你沙士的時候你即是吸咗啦，但系去到即系呢个金融海嘯嗰时候，点解仲要做 mortgage？ 佢哋唔系全揸噶嘛，佢哋一路喺度炒紧噶嘛，佢、 哦、 哋可能持有半年咁啊，又放出去咁样一路咁样炒啊。 佢如果稍微即系唔好咁贪心咧，都上岸噶。 佢依家都上咗岸噶，其实佢都系上岸嘅、啊。不过嚟讲咧，就系话咧，就最佢嘅最唔够运嘅时间嚟讲咧，就系点样咧？就系、是、因为个丈夫啊。嗯、那個在那個營業的態度啦，還有真的不太懂做生意咯、 嗯、 就令到他三間廠最後都結束了、 嗯、 最後結束了的時候來說都好彩，因為為什麼呢？他就在中港和外地呢都持有很多的物業在這裡、嗯、他就當時來說就將物業呢有部分呢就套現的，重新呢就自己就再來過這樣。好了，為什麼我說他很強呢？我們看回那個火貪價就在這個財白宮，咁所以嚟講咧，佢就喺呢一個物業嗰度炒賣嚟講咧，的確係收益係非常之大。我認識佢嘅時候喺2009年嘅時間，佢最高峰期咧係持有49個物業嘅咁樣。咁啊就但係因為金融海嘯嗰段時間都孭得好重，但係咧就俾佢捱過咗。咁啊捱過咗之後就哇真係犀利咯！最犀利就係喺香港持有嗰有幾個物業咧，都幾犀利㗎嗰度都。即係嗰個都到依家嚟講都，我諗一間都可能都幾千萬一間。咁佢嚟講咧，就係話一生之中嚟講咧，其實呢啲叫做好唔好嘅命咧，就係、是、其實咧就係話前期唔係幾好，但係到後期會幾好。嗱，佢係生咗個仔嘅，咁啊仔仔嚟講咧就同個爸爸亦都冇乜緣分，但係個仔仔讀書都非常之好，跟住之後咧亦都咧建議佢將個仔仔送咗去外國讀書嘅。咁好啦，因為佢個先生咧，令到佢嚟講咧，就係話咧，喺生意上面啊，喺事業上面嚟講咧，都經常都遇到好大嘅挫折。咁啊，最後嚟講咧，即係我都喺2012年嘅時候咧，叫佢作出人生一個比較痛苦嘅決定， 離婚。哇！你都好夠膽嘅， 嗱點解咧？嗱點解我哋要咁樣睇？嗱，我哋先睇咗天盤啦。咁天盤嚟講咧，嗰、那個夫妻宮本身咧就唔係話叫做真係好靚，同埋另外大家可以讀者可以咁樣講，因為我認識佢哋已經識咗二十幾三十年， 嗯、 對佢哋嘅一切其實都比較清楚，同埋佢哋喺生活上啊、事業上好多時候都會揾我做諮詢。咁、嗯、我哋當然啦，寧嫁人打仔，莫嫁人分妻。但我就同佢講，我話事情去咗咁嘅地步嚟講，你冇辦法唔作出人生。 但我嘅理解就係、是、其實佢都。是主動問你呢個問題嘅， 係 嘛係嘛？佢問咗你先，佢問咗你先啦。 唔係，佢已經揾咗律師樓噶啦。 哦 ，OK 嚇。佢就即係佢想，其實佢想確認你嘅， 只不過喺命盤度就睇睇。 因為點解咧？2011年年尾咧，我同佢批流年啦。咁我就同佢講咧，咁我就話你2012年嚟講咧，其實嚟講喺個夫妻宮嚟講咧，已經係出現咗一啲嘅離婚嘅跡象。 嗯， 即係我同佢講，因為佢對到嗰段時間嚟講咧，佢就唔知點解咧，就係話。他本身一個人打拼嚟講咧，就係話喺事業上面嚟講係順風順水，但係佢個先生唔知點解一加入佢之後嚟講咧，就樣樣嘢都唔掂嘅。 但係佢 好奇怪嘅喎， 其實可以唔俾個老公搞呢啲嘢唔得咯。 唉，問題就係呢度啊嘛。頭先我都講過，呢個懸父子弟嚟噶嘛，淨係識翻去攞人工，跟住同人哋喺外邊吃喝玩樂，跟住就點樣承諾要幫人哋做生意，就係嗰啲，即係我睇雨場片嗰啲嚟嘅咋，係真係 呢個睇下我當其時邊個演員會好擅長做呢個角色先。 麥基， 江中平啊， 江中平係啦，都有喺現實社會上面真係有噶。你知唔知佢哋嗰個本身佢哋嗰個生活咧，都係屬於高水平噶，同埋佢哋住嘅地方啊，所用嘅嘢啊，喺中國大陸同埋香港嘅物業，即係我都去過佢哋啲別墅。 嗯、 但係咧，就是、單單你講咧，就係話呢位女士個人生，其實佢係喺過去嗰二十幾年係過得係唔開心嘅。 哦，咁咪慘啊！ 真係點解唔開心咧？嗱，嗰個仔已經同個老豆冇乜緣分，即係我都識佢仔，佢都好中意同我傾偈。咁首先嚟講就唔中意我知道個爹哋做緊啲乜嘢，但個老婆就好得意，因為點解咧？千絲萬縷嘅關係。 很多物業大家持有啦，公司的股份就送俾佢啦咁樣。同埋嚟講咧，就係話最重要就係呢位女性嚟講係重情重義啊。因為七殺嚟講咧，好似一個咩咧一個軍中裏邊嘅大將，但係佢好照顧啲下屬嘅。 其實呢個係好典型嘅強人嘅性格嚟嘅。 好強，因為點解咧？佢其實喺美國讀完書之後咧，翻嚟喺香港啦，任職喺美國啲好大間嘅。嘅銀行裏邊嘅佢，但系佢就即係揾咗幾年錢之後咧，就自己咧就創業嘅。佢所以嚟講咧，佢個人本身咧，哇！佢真係可以咧，係放下身段去洗碗都得嘅。呢個人我好佩服。 但係我最想理解就係話咧，其實呢啲好典型，即係你撇開呢個係咪玄學咧，其實處理呢類嘅離婚係最辛苦的。你點樣分大家嗰啲財產咧？哇！我諗即係你個律師。不夠水平少少咯， 因為點解咧？佢就係拖咗好多年啊嘛，咁啊拖咗好多年，結果嚟講，我就話你一二年要做呢個動作，咁就喺一二年嗰一年咧就 settle 曬所有嘅嘢，咁佢依家就非常之好啦，即係點樣咧？周遊列國啦，享受一下啦自己咁，反而嚟講咧，你話佢自己一個人好唔好咧？佢可能會覺得依家係比之前更加快樂，因為之前嚟講咧，孭住啲廠啦，孭住啲物業啊，仲要睇住個老公咧，成日出去敗曬。咁佢真係好，我同你講，真係佢真係好唔開心嘅。即係我見到佢每次出嚟咧，都係講佢先生點樣，即係點樣咧，就係話做生意唔掂啊，點解會做啲嘢會講。但係嚟講咧，佢又對佢有情有義，同埋佢一個好傳統嘅女性。佢其實嚟講咧，係屬於點樣咧，真係出得廳堂噶。跟住然之後嚟講咧，翻到去咧就相夫教子嘅，係一個好典型嘅傳統嘅女性。因為佢老公嚟講又其貌不揚啦，個人嚟講即係講得難聽啲，有少少好食懶飛嗰種。但係佢都可以忍受咗佢二十幾年咁樣，但係後屘佢都係作出咗個最痛苦嘅決定，佢揀翻自己嗰條路去行咯。咁呢個命盤嚟講咧，其實嚟講咧就係可以講咧就係好典型嘅七煞潮斗格，但係有少少破格嘅，因為點解咧有地空地劫喺度。同埋有火靈，但火靈咧，佢本身咧就喺呢個貪狼星喺坐喺財帛宮，所以令到佢嚟講咧就突然之間可以幻化嘅。我見過佢真係突然之間幻化嘅，跟住然之後又跌翻落嚟。呢個就係我哋喺紫微斗數成日同 你頭先講突然間乜嘢話？ 突然間幻化發達，突然間接翻得好大單嘅生意翻嚟咧，令到佢 大錢 賺咗嚿錢嘅。咁跟住突然之間接咗單生意翻嚟，又蝕翻曬出嚟嘅。咁我哋經常成日都講咧，就係還發還破咧，就係呢啲啦。咁所以嚟講咧，就話見到呢啲命盤嘅時候嚟講咧，就要喺大運同埋流年嗰度咧，就要防守性咧就好高啦。咁所以嚟講咧，我就同佢哋都同佢講，即係佢持有啲物業啊，好多咧依家都係收租噶啦，即係差唔多已經叫退休噶啦，即係叫做立於不敗之地，即係捱咗嗰二三十年。但係咧，我哋睇一個咁嘅命盤嚟講咧，我哋可以問一下啲觀眾啊。你究竟要家庭啊，要婚姻啊，定系要事业、要财富？ 即系等于有时帮人择时辰生仔，即系生个 B B， 就系想要了解佢想个小朋友有啲乜嘢咁咯。 我哋有时我哋讲见到呢啲名盘，其实好多人都好羡慕佢嘅。哇，开靓车啦，咁多物业啦，咁啊，同埋嚟讲啊，真系都算做真系都几富有嘅，即系叫中上啦，中港两地都有咁样。咁但係嚟講咧，原來個背後嚟講係生活得唔係好開心啊，尤其是喺個家庭嗰個問題方面。咁啊，我成日都有時都同佢講啦，我話你少年你就重情㗎啦，中年咧你就看破世情，但係到咗依家嚟講咧，一切都係空相嚟嘅。咁佢但係佢都好，因為點解咧？我哋可以話咧，就係話到佢年紀依家大咗之後嚟講咧，佢揾到自己嘅生活，同之前嗰樣嘢嚟講咧，就係諗住家庭啦，仔仔女女啦，各样那样嘢都 最紧要过得开心啦。 系啦，但系依家嚟讲咧就比较开心嘅。嗱，呢个命盘嚟讲咧，就系、是、我哋可以咁样讲，知命之后嚟讲咧，即系后半段啊，就能够真系用命啊。点样能够用命咧？后天里边嚟讲咧，佢就自己选择咗佢自己嘅生活。咁嚟讲咪过得比较开心啲咯。 系咯，即系好似我记得上一集。我在八字度講有個女的命盤就係話啦，即係佢官星唔旺啊，咁啊，即係第時嫁個男人咧，都依靠唔到嘅啊。但係調翻轉頭，個男人唔依靠佢咧，佢就已經 已經還得神落了、 你講緊姻緣呢樣嘢咧，佢哋呢一段真係係姻緣嚟嘅，但我哋只可以咁樣講咯。佢今世嚟講咧係幫夫還債， 嗯、 我哋可以咁樣講、 前世恩， 前世恩，今世講。咁啊，但係嚟講咧，佢依家嚟講咧又幾好啦，前即係潛心係向佛。咁啊， 咁還曬咁咪好咯，啲債都還曬。 有啲係還曬噶嘛，可能還下一世都還唔曬噶嘛。 做嗰啲咩錯事咁交咁大件事啊，因為 咁啊，呢啲真係要上一世先知 道。好，咁嗱，我想理解咧，就係佢而家個經濟狀況點啊？ 女嘅經濟狀況係非常之穩定啦，但係男嘅就比較。老到啦，真系老到啦！ 哇，那個男嘅即系全部靠曬嗰個老婆咯喎， 全部靠曬個老婆。嗯、我同你講啦，中間嚟講喺前嗰十年嚟講咧，呢、這個男嘅嚟講咧，唉，仲喺大陸嗰度有小三。 嗯， 即係曾經有一次發生一啲唔係幾好幾好嘅事嚟講咧，就係俾位女士咧去到佢哋嗰個愛巢嗰度，仲、 哦、 打起手上嚟添，即係喐手啊！ 哦， 直情咧都大家都打到傷曬。 唔係你話你話有咁多錢要、都要去到咁嘅層次，就係真係幾令人沮喪嘅。 因為最近香港都發生咗一單啦，就上個禮拜係嘛，就係為錢。就搞出人命啦！ 其實這個命盤嚟講咧，即係我哋只可以講嚟講咧，即係無可奈何咯。 嗯、 因為本身嚟講，佢個出身嚟講唔係話太差，兩個都唔係太差。咁但係就天意弄人， 嗯、 就點知兩個又咁巧有個緣分喺度。你緣分唔深嘅都唔會話結埋婚，生埋個仔仔。咁但係嚟講咧，一直嚟講咧，嗰、那個生活嚟講咧，就處於比較跌宕嘅。尤其是在感情方面，因為呢女方嚟講真係好忠於呢個老公的。佢雖然唔係話真係算做話好中意佢，但係佢好傳統嘅。總之我嫁得俾你，我就忠於你。佢係咁樣。但係調翻轉嗰個就唔係啦。哇！出去真係搞咗幾個。哇！我真係都搞到我都零零下頭。即係唔係？即係點解咧？呢位女士嚟講係我認識咗好多年，佢真係好靚。後生嘅時候又好靚，依家嚟講都係。我哋叫風韻猶存，徐亮半老嘅，真係好好。 唔係，但係咧嗱咁講，即係以即係我哋睇嗰啲八卦新聞嚟講咧，其實就個老婆靚唔靚咧，對於個老公佢出唔出面有外遇咧，就 都係兩回事嚟嘅， 冇關係嘅，因 為冇關係嘅。 嗱， 冇關係。 最經典個例子啦，如果你娶到戴安娜，你仲會出去滾咧？咁原來嗰個係喎，係喎，而且佢滾翻嚟嗰個真係差佢好遠， 仲差咗。 我哋可以咁樣講，呢、這個查理斯王子同依家嗰個嚟講咧，佢哋可能有三世嘅緣，但係佢同戴安娜可能得兩世緣。嗯、我哋只可以咁樣去， 但係唔止呢一個嘛，仲有一個平，即係我細嗰陣時好中意睇個女明星， 啊、 嫁咗嗰個城中巨富啦。咁、 啊、 城中巨富又係有二奶噶嘛？你睇個二奶個樣真係同呢個女明星爭好遠喎，真係。咁、嗯、你點解釋啫？咁可能就係、是、哦呢就係就係咁樣。 但 係 佢丈夫咧呢條命又好得意喎。佢除咗個太太靚之外咧，佢喺外邊嗰啲個個都真係都好靚， 個 命嚟嘅喎， 咁咪叻仔咯， 個命嚟嘅喎，真係好奇怪。嗱靚嚟講，可能我哋就冇標準嘅，但有時我哋一望落去嘅時候嚟講，都分辨 有標準嘅，有標準， 即係五官又好標緻啊，咁樣真係好靚。 同埋即係呢個人本身，如果聽你講，即係其實佢又唔靚仔啊嘛， 唔靚仔， 最攞命呢樣嘢， 完全唔靚，但係佢把口非常之靚。 哦，最緊要 樣最好咧，哇，好識即係好識氹人咯。咁、 嗯、 但係嚟講咧，就經常跨下海口， 嗯、 所以變咗嚟講咧，就係一個敗局嚟嘅。 嗯， 即係人生嚟講個敗局。咁佢依家嚟講到年紀好大都好啦，都係潦倒嘅，一身潦倒。 成日跨下海口啊！如果我喺八字睇係雙食重。 因為點解咧？佢呢個家庭冇咗之後嚟講咧，佢已經係整個家族都崩崩離析，即係都冇人，嗯、即係都冇人去即係尊重佢。你娶到個咁好嘅老婆。咁好嘅家庭，但係俾你自己一手完全去破壞曬、 嗯。 但係呢啲就係真係命，冇得好講。你點樣勸佢都勸唔掂嘅喎，佢好奇怪嘅喎。咁係要走呢條路就係、是、要走呢條路喎，咁樣。咁啊，最後嚟講，佢依家嚟講就即係做啲比較上嚟講就收入又唔係好高啦，做啲普普通通嘅工作都好嘅，咁樣就。 唉，總之過埋啲世咁就算啦，呢啲就真係嚇。好，我哋個第一次呢度結束，我哋第二次翻嚟個阿黃師傅分享一啲即係個案啦。